真是哪儿疼往哪儿捅啊。这个男人也不是一个善良之辈，对起人来的时候专往人心窝里面扎。雷蒙咬着牙，漂亮的桃花眼里都快要喷出火花了，他盯着秦锦城说道， 就算我做不了公司的主，但这块地的主我还是做得了的。秦总，别高兴得太早，不信你可以试试。 嗯，试试。就算明天的合同不能如约签署，赔款给我的也是雷家，对我来说并没什么损失。 这话可说的是真对。雷蒙气火攻心， 停车，让我下去。 前排传来了刘琴弱弱的声音， 雷少，高速上不让停车，我只能在下个路口把你放下来。 说起这个，雷蒙才想起自己的机车还停在俱乐部的门口。哎，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啊。雷蒙抿嘴不言，照理说秦锦城救了他，又没对他提什么过分的要求，他应该感激人家才对，为什么他完全高兴不起来呢？ 雷蒙，周雨潮为什么会一而再地找你麻烦？ 秦锦城想他一定是脑抽了才会问出这句话，这人找不找他麻烦有他屁事儿啊？他多管什么闲事儿啊？之前也就算了，现在地都要到手了，他再多事儿是不是傻呀？雷蒙本来还在盘算要怎么把自己刚刚说要下车的话不动声色地收回来，一听到秦锦城这话乐了。他往男人那边倾过身，凑到他跟前说道， 他为什么找我麻烦你不知道吗？ 食色性也，不就是下半身的那点事儿吗？这男人会不懂吗？连他要被压这种话都能张口就来，他可不信他不懂，装什么纯呢？ 男人长这么好看，同样也是祸事，雷少以后可要当心了。 哼，那这么说秦总也觉得我长得好看咯？ 说话间也不知道雷蒙是有意还是无意，又往秦锦城的方向靠近了一分，听到他的呼吸，这几乎都要喷到秦锦城的脸上了。秦锦城盯着眼前的这张脸看了几秒，嗯，的确是好看，比他家侄女的脸都要嫩，让人忍不住的想要捏一把。秦总不自觉的又想起那天在他家刘琴替雷蒙换衣服时的场景，那皮肤可真白。 呸呸呸，到底在想些什么？男人长这么好看做什么？ 他伸出手掌整个往雷蒙脸上一盖，然后往前一推说道， 并不是好事，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这话到底在打击谁呀？ 哼，没炫耀，我说的是事实，你就说你认不认吧。 雷蒙眼里带着光，就像是非要听到这个男人的回答不可，紧盯着他不放。秦锦城收回目光，眉头略收，可看起来又不像是不高兴，反倒是像在纠结着什么，也就是那种心理与脑子想法不统一，两个小人正在打架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表情，禁欲又严谨，看得让人好笑，又觉得这样的男人特别的有男人味儿，比那种张嘴不经过大脑话不停的男人有吸引力多了。雷蒙见过不少被称为社会精英的男人，但秦锦城这种他真心没有见过，不免是盯着他多看了几秒，然后就看到男人几乎是没什么弧度的点了一下下巴。 嗯， 什么？哎，秦总，你大点声，我耳朵不好。 年纪轻轻耳朵就不好了，我看你需要去趟医院了。 好啊，我觉得秦总家那个医生就不错，要不你再带我回趟家，让他帮我治疗一下。 雷蒙，别得寸进尺，我脾气并没有看起来这么好。 秦总，你可别逗我了，你脾气看起来也不好，要不是为了那块地， 你恐怕连看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吧。 有自知之明挺好的。 要不要这么直白啊？他决定了，打死也不能把地卖给秦锦城，就不卖，赔钱也不是他的事儿，他就不信他还能上天了。车子正要下高速，秦锦城发话了， 别拐弯，直接开回市区，送雷少回公司。 傻乎乎的刘琴没反应过来， 那哪个公司？ 当然是雷家的公司，我又没在你们家打工，难道还去秦氏啊？ 雷猛没好气地说道，不过又不得不佩服秦锦城洞察人心的本事，他现在确实需要回公司一趟。 不客气，我们公司不招聘你这号人。 秦总是为了气死雷少而生的，刘琴默默地想，然后迅速地拉上了前后排的挡板。他不想窥探老板的秘密太多，他怕被打死灭口。雷猛啧了一句， 我这号人怎么了？秦总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们公司啊？ 并不，怕养不起。 听说雷少是出了名的纨绔，光跑车就有好几辆，身上的奢侈品最便宜的一件也不下于七位数。 算你会说话。 两个人的想法似乎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但不妨碍他们愉快的沟通。秦锦城把雷猛送到雷家公司大门前就开车走了，半分钟都不这不对，应该说半秒钟都没有停留。雷猛走进公司大门的时候还在想，秦锦城怎么会这么好心呢？他明知道他不肯卖地，还送他回来阻止这件事儿吗？还没有想出一个所以然，迎面便撞上他的好叔叔雷红了。 哼，这回看来是不需要预约了。哎，雷总，刚到下班点就这么着急回去啊？你还挺爱岗敬业的。 你来公司做什么？有什么话回去说，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雷红上前来拉雷猛的胳膊，没拉到，自己还差点摔了一个狗啃屎。 怎么，怕我破坏了你雷总威风的形象？ 雷猛，我好好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好好听，别让我叫保安啊。 你倒是叫个试试，他不认识我，不代表公司其他人不认识我。雷红，你真以为爷爷死了，你就能只手遮天了？ 雷蒙手指向前台已经准备下班的小姑娘，把人给吓得缩回了脖子。这人还真是跟雷总认识，还敢这么凶的说话，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呀？ 妈妈，上班好可怕。 雷红到底是没有叫保安，不过还是叫来了他的私人保镖，跟怕雷蒙打他似的。也是，人做了亏心事的时候就会各种的心虚，把别人想象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雷猛斜睨着眼睛看着他， 你是要在这儿谈还是上你办公室谈？ 我跟你之间没什么好谈的，现在你拿不出我爸的遗嘱，我也看不到你手上的股份，等股东大会吧。 雷猛一直没急着来公司也是这个意思，有什么问题当然得在股东大会上解决了，但这事儿等不了了。那块地已经是挂牌交易，现在还被秦锦城盯上了，再等股东大会他毛也捞不着了。 这事儿等不了，就得现在解决。你要今天不给我个说法，信不信我让你出不了这个门。 雷猛说话是傲，但鲜少有威胁人的时候。他眉骨高挑，下巴微扬，眼神犀利冷冽，脸上的肌肉似笑非笑地凑在一起，完全让人看不出情绪。他修长的腿微微地曲起一条，慢慢地挪动到旁边高一点的台阶上，他的胳膊一条随意地搭着，另一条抬起来撑在身侧的墙上，牢牢地挡住了雷红离开的道路。他的声音不大，却给人一种不可违逆的力气。有些人天生就是王者，天生就有让人害怕的资本， 哪怕他一无所依，只要是单单的往那一站，还是会让人感觉到害怕。雷猛恰巧就属于这类人。雷红把雷猛请进了顶楼的办公室。